呢啲工具应该要有工具挂绳，等你可以将工具挂绳绑喺手腕，就唔惊抹抹下窗啲工具跌落街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有同我讲，佢话最近街上面少咗车，我好开心话，咁咪好咯，大家都知道唔好出咁多街啊嘛。我朋友叫我咪咁开心住，的确大家系少咗出街，但系佢啲隔离邻舍门口晚晚都有十几对鞋摆咗喺度，大家已经唔再喺街上聚集，只系换咗喺间屋里面聚集。其实有冇谂过，最安全嘅地方，有机会系最危险嘅地方？ Hello， 早晨，嚟到1月14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系8: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而家12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1啊，二台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同马奥。早晨 ，Kitty。 早晨啊，奥。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8%啊吓，咁啊，今日咧嘅温度咧就微微升咗少少啦，咁啊，但系琴日咧股市啊微微跌咗少少啊，咁啊，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帮我哋咧分析下今日啊有机会嘅大市表现系点样走向啦。有请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咧帮我哋分析。大使 Dicky 早晨啦、 啊，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啊，哦，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你好啊 Dicky， 睇到琴日咧港股啊吓，都见到有啲力度嘅，原先中午嘅时候咁，但系咧美市系要跌啦，跌41点度啦咁样啊吓，咁啊科技指数都跌啊，跌56点咁，但系恒指系咪相对都有一个慢慢向上升嘅格局咧，就要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啦，唔该你，嗯。 好，短暂嚟讲呢，港股表现都算係咁㗎啦。其实踏入新历年嘅新一年呢，即係2021啦，简单啲讲，其实都叫做呢係稳步上扬。当然唔係话日日都升，又唔係话一支箭咁升嗰隻，但係呢整体嚟讲个表现呢都係呢即係慢火煎雨，即係我哋讲慢煮嗰隻咁嘅感觉啦。 嗯。 不过呢嚟到而家呢一秒呢，我諗就距离28,700呢其实都几接近㗎啦、啊、近在咫尺啦。认为呢个会系一个比较大少少嘅阻力位，咁点解呢？计算呢个位置成为阻力位呢，嗰、那个计法就好简单嘅。首先呢就将即系数学嚟嘅啫，加减数同埋乘数囉。咁首先呢就将嗰个历史高位啦，我哋好熟悉嗰个33,484点，咁就减去去年嗰个低位啦，21,134嘅。咁累积呢就系讲緊跌咗成12,345点㗎喎。純粹技術嘅啫，有啲迷信嘅，因為有陣時太技術啊，太睇圖表咧，都唔係好科學，但係其實往往咧又可能係好科學嘅。咁簡單啲講啦，總之咧呢個反彈嘅幅度，即係跌幅嘅反彈幅度，即係所謂嘅0.382、0.5，即係最後一個0.618咧，就頭先我講嗰個位。咁所以我會覺得嗰度會大少少阻力。咁嗱，好啦，至於講翻啲基本面咧，我諗當外圍嘅股市而家都係一路都喺度等待緊。 十號又或者睇下美國嘅總統嘅即係接任，究竟有冇真係仲係餘波未了呢？因為之前其實都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嘅問題㗎啦，咁嗰個表過不提，嗰個唔係我想講嘅問題。咁同埋呢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因為即係特朗普嘅所謂嘅行政命令啊，亦都喺香港股市都牽然大波嘅，因為佢講嘅嘢呢，就或者佢做嘅行政命令呢，就令到呢嗰啲彈出彈入又彈出彈入嗰啲事件發生啦，即係包括係一啲嘅即係指數嘅編算嘅機構要踢走某一啲股份啦，咁跟住呢又有啲嘅機構又話我唔可以再即係推出呢啲即係相關例如啲中資電信股嘅衍生工具啦，有一啲好似盈富基金嘅基金管理人杜富咁啦，又話我又可以可能就唔可以再加倉，跟住又話我哋都係已經有決定又可以加返啦，咁即係總之呢就好多即係出出入入咁樣嘅事件啦，咁但係而家就叫做都塵埃落定定咗落嚟，咁同埋整體嚟講就見得到啲傳統舊經濟股份都仲係有啲錢流入去嘅，尤其是係過去都即係估值都低殘嘅內銀啊、內險啊，咁亦都做返好啲，咁啊除咗阿里之外，其他啲新經濟股又亦都有唔同幅度嘅反彈啦，咁所以亦都係令返呢就成個大市嘅整體嘅氣氛呢都唔係太差嘅。 另外啊 ，Dicky， 我想睇嘅咧就系呢个内险股啊，因为见到啦呢个平保咧就终于冲破咗100蚊啊，就收报101蚊。咁啊，经过旧年呢个疫情拖累咧，市场咧都话睇好呢个内险业今年咧可以迎嚟唔错嘅反弹。咁啊，加上呢个内地嘅债息率啦，亦都维持稳健啦，亦都系利好呢个投资收益嘅。咁你觉得呢个板块啊，系咪个气氛真系唔错啊？或者长短线嘅投资都可以考虑部署下咧？ 其实呢保险股我鍾意嘅，甚至乎即係内险股特别係中国平安呢係我首选添，咁我都讲过嘅过去都就係话真係变成一张红鲫鱼变成红底都唔係好天方夜谭啫，咁当然啦都真係经历咗一段时间啦，都咁如果你话咁内险股咁同埋即係有啲咩理据上升啊，咁我諗有几样嘢嘅。第一呢而家大家都会估一个好客观嘅状况，就係话全球疫情都未受控，但内地呢就相对受控咧，亦都会相信2021年咧，纯粹嗰个经济展望咧，内地嗰个复苏同埋经济增长嘅动力咧，会比全球各国都要快同大嘅，同强嘅。咁喺呢个缘故，即系经济好啦。咁再加埋咧，就话利率咧，就有别于欧美有啲国家啊，直情系负利率。咁啊，联储局就肯定系继续买债，继续量化宽松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纯粹讲个利息咧，都会有个上升嘅憧憬。咁仲有咧，就话未来，譬如话以内地嚟讲啦，即係美國嗰個十年期國債，而家講緊先升到雞碎咁多，去到一厘就講到好似即係螺咁大，哇升好多啦咁。咁但係其實講緊而家同年期嘅喺內地嘅即係政府嘅債券咧，息率咧係遠高於呢個水平啊，講緊都係即係今年估計咧可能有機會進一步向上，係咪去到三四厘啊呢啲水平咁？咁所以簡單啲講咧，就係從無論係保險公司嗰個嘅盈利能力咧，佢哋即係所謂嘅一啲債權型嘅投資啦。咁以至到咧就係整體嗰個保費收入咧，今年都會咧可望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增長。咁所以咧從幾個角度去講咧，就利好咗即係近期咧啲即係傳統舊經濟股啦，啲內險股嗰個表現嘅。 咁散股民可以部署下啦。咁年頭嘅時候，唔知大家又有冇諗過換車啦？咁覺得喂換車好大陣仗喎，換下車股好冇啊？咁樣咁上年咧都啲車股啊升到水漲船高啦。咁有聽呢個環節都可能有啲散股股民以至晨光听众都跟到啲啊！今年咧个主题好似又转一转咯，咁啊吉利出嚟咧就好叻咁样讲啊，年内啊推动呢个电动车，一定跑赢呢个新势力噶，咁样哇，好霸气嘅一句说话，咁啊系咪真系个目标都系指日可待咧？今年呢一只股份又可唔可以睇得好啲？以至成个汽车股嘅板块 ，Dicky 又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 好，咁啊，你讲到吉利啦，咁之前就有个消息就话同富士康科技咧就有个合作协议啦，咁当然啦，都系讲紧啲智能控制啊、汽车生态系统嗰啲咁样嘅发展。其实讲紧你话而家呢一秒钟内地嗰个智能汽车或者系讲紧新能源汽车或者混合动力汽车咧。其實嗰個產量咧都一路咁上升緊嘅，咁當然有個別啲股份，因為佢哋過往可能係傳統嘅汽車生產商，咁而家開始染指新能源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股價升咗好多嘅，喺過去嘅唔係就係舊年啊，甚至乎踏入今年都一樣。 東風啊、長城啊，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嘅開始做呢樣嘢。咁而即係講緊吉利，咁當然啦，唔係話全部都係新能源啦，唔係全部都混合動力啦。咁、但係以佢自己嘅由自主品牌，即係佢哋自己嘅 Lincoln Co 啊，到同富豪即係 Volvo 母公司即係吉利集團嘅關係啊等等咧，咁永遠都最稱先㗎啦。呢只都係我最心水嘅汽車股。咁過去嘅表現就股價表現就真係好厲害、好勁下㗎啦。咁、當然今年我諗。仲有另一個主題嘅，除咗回 A 之外啦，咁其實而家比較落後啲嗰幾隻車股，包括就個母公司就即係比較唔掂啦嚇，又破產又剩嘅華晨啦，又或者個股價都好落後下，就其實佢哋都喺內地生產合資生產平置嘅呢一個北京汽車啦，咁我諗即係呢啲就比較落後嘅，咁跟住咧其他啲有啲咧就一枝獨秀升咗好多，包括頭先我提及過，好似即係長城咁啦，真係升咗好多倍噶啦已經，咁我諗今年可以亦都即係大家個焦點亦都可以係放遠啲啦，第一就係話唔係淨係汽車嘅生產商啦，可能有啲係標榜佢哋係做一啲設備噶啦，或者係做一啲零件噶啦，或者甚至乎同呢一個新能源車係有一定程度關係噶啦，咁而第二咧就係。亦都可以就睺下，咁即舊嗰啲傳統嗰啲汽車生產商，佢哋有冇能力係即將嗰個汽車嗰個產能有部分係放入去新能源，又或者混合動力啊呢啲嘅即係話大家會比較趨之若鶩嘅車型裏面呢，咁亦都如果有呢，亦都會係有助呢佢哋嗰個估值提升嘅。 咁散股民可以部署下啦，睇下有冇汽車股嘅板塊呢有機會追落後啊，咁今日同 Dicky 要講住咁多先，聽日要同我哋分析下呢究竟係咪要過羅湖先要有依度啊，個五盤都升咗上去啊，咁即係今日先公布抽唔抽得到。非常多謝呢咁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恆董事黃德基幫我哋分析大事。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本人冇持有嘅。 好，聽日再傾，唔該你， 唔該 Dick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八点二十一分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八。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天气都冻咗啲啊，咁啊大家都记住咧，要保下暖啊，先至得啊，搞掂啊。 今朝冻咗咩？唔系、啊，今朝暖咗啲、啊。 系咩？ 系啊，有太阳照耀一下，而家十三度啊。 哦。 湿度62%啊。 系、啊，而家十三度，咁啊真系冇前啊个感觉咁冻、啊。 不过虽然话暖咗，但系而家仍然系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 同埋霜冻警告嘅。 霜冻、 啊 啊、都仲喺度。 系啊。 咁啊，大家要多多留意啊吓。 俾多个你啊，红色火灾危险 警告都系生效。 呢、 啊、个 都系要大家记住啊，即系山火又好啦，爆拆都好，要特别留意啊。好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嗱，而家冬天咧，好多人都会选择一样嘢，就系食火锅。 嗯， 原来香港咧，大家食肉啊，食肉嗰个嘅数量咧，其实都相当之厉害啊。咁啊，如果同英国人比咧，系英国人嘅平均量嚟讲，差唔多四倍。咁啊，都真系食肉兽嚟嘅，就香港人系，系、啊，食得相当之多啊。咁啊，食肉本身咧，对好多人嚟讲咧，就叫做唔系好环保啦，系咪先？好啦。咁如果我哋想喺食方面咧環保啲嘅，除咗可以食少啲肉之外咧，就係嗰啲嘅餐我哋食嘢嘅一啲器皿啦。咁而家即係外賣方面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冇辦法㗎啦，除非你下下自己拎住個盒去到買嘅啫。如果唔係咧，即係飯盒你都用完之後，就算你係用完之後會洗翻乾淨，諗辦法再用多幾次先抌嘅話咧。你屋企都肯定儲咗幾廿個啊，又儲唔到咁多。市面上咧有好多嗰啲，譬如係可以溶解嘅降解嘅一啲嘅盒嘅，咁但係咧嗰個價錢咧始終咧都相當之貴。咁所以咧而家又有好多新嘅設計咧，都唔可以話放棄咗喺嗰個降解嗰度着手，反而喺個設計嗰度咧都係膠嚟嘅，但係佢就用少啲膠，然後咧就做一啲得意啲嘅樣子，或者係一啲實用啲嘅樣子出嚟，令到大家咧。淨係講話飲汽水，唔需要再用嗰個飲管。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嗰個美式快餐連鎖店？佢出咗個新嘅杯蓋，咁、個杯蓋咧就咁吸落去嘅啫、然後咧就有個豬嘴咁嘟出嚟嘅。咁個豬嘴咧，你就可以好似平時我哋飲咖啡就冇嗰個豬嘴，佢就得個窿啦。咁但係佢個豬嘴就好似喺咖啡嗰位嘟出嚟，然後你咧就飲汽水嘅時候咧，佢就一路好似倒落去。 然後咧佢就一路幫你隔住啲冰，你又飲到汽水。 嗯、你當好似一個水壺咧，即係細個嗰啲水壺咪有一個啜啜咁樣嘅，係啊。 好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點解以前諗唔到，而家先諗到咧？即係奇怪嚇、啊！以前都可以咁樣設計出嚟嘅， 點解以前諗唔到？ 你可以慳翻咯， 唔係就逼出嚟噶嘛、 嗯？ 人就係咁噶啦，即係嗱。点解会咁唔环保？就系、是、因为人开头觉得一样嘢都方便啊嘛，譬如喷有曱甴喺度嘅，咁咪发明啲杀虫水喷死佢咯。咁而家先发觉，其实啲喷雾咧就唔系咁好。咁我哋咧就要去做其他嘢，即系做好多功夫，先至就系为咗环保，但系又杀得死嗰只曱甴咁样、 嗯。 人就系咁噶啦，开头咧一定系攞自己身边最简单、最就手嘅嘢，咁啊去用嘅，用得一排啦，发现呢样嘢咧唔得啦。破坏咗个环境啦，然后个环境咧破坏咗环境，但大家都会谂回唔紧要啦。但系破坏咗环境，危害到自己啦，先、 嗯、 至会谂办法。 不过即系仲有另一个方向去谂嘅，就系、是、从经济上去谂嘅。即系如果你一早发明咗一个唔需要饮管嘅杯盖，咁、 嗯、 啲饮管生产商咪即刻要执笠咯。 系、哎、 啊，所以等于 可唔可以做饮管生产商嗰啲就系帮手做嗰啲杯盖啊？ 系两间厂嚟噶嘛。 咁本身做杯盖嗰啲咧， 咁啊点算？系咁由佢哋系大件事啦。咁你等於我成日都話現今科技啊，點會咁依賴石油啊？即係你飛太空船，你都可以上太空嘅時候，其實一定有好多新嘅能源噶嘛。點解而家我哋仲咁依賴石油啊？咁因為如果你咩都取代咗石油嘅時候，咁好多油國啊，點算啊？佢而家最有錢噶嘛。咁咪一個轉身咪變到即刻調轉曬。 其實都好怕，哦、即係有時即係唔好話咁大嘅轉變啦、嗯，小轉變咧，其實人都好驚，即係你唔知道個反應會係點、 啊。 當然可能會有好有唔好啦，但係、嗯、總之你一有改咧就有聲音啊嘛，即係怕呢一樣嘢啦。 係啦，淨係嗰嗱，如果從環保嘅角度出發，嗱，我哋三個都駕駛人士啊、嗯，大家會唔會諗係電車？覺得電車又環唔環保呢？如果在我嚟講呢，我就覺得電車呢，佢的而且確可以令到成個城市嗰個嘅空氣呢係好咗嘅。咁但如果你問我喂咁、那個電車啲電點嚟㗎咁樣，咁你就要搵返電力公司啦、啊佢有冇燒煤呢？佢有冇用到核電呢？咁樣好啦，核電嘅你買核電嘅，咁啲核電咁你有核元素㗎嘛，咁你最後尾嗰啲又係降解唔到嘅嘢，咁點算呢？係咪 之後夠電點處理係嘛？ 係啦，咁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嘅，咁人就係咁㗎啦，咁要發明好多呢就係得意嘅嘢，又或者係氹到你開心，你先至會用嘅、 嗯， 但係又要環保嘅呢其實都好難。嗱，好外國方面呢，其實筷子又係一樣呢，佢哋經常會去到着手考慮點樣可以令到佢用得好啲嘅、 嗯。 日本有好多樹木啦，好多森林啦，但佢哋就唔會斬自己啲樹木嘅。佢哋通常咧都係喺嗰啲筷子就係買人哋國家嗰啲樹木咧，就去到做呢啲筷子咁、可以保護到自己嘅國家。 真 係 有諗法喎、啊， 唔好搞自己嗰 啲， 搞你嗰啲咁。 係啊， 即係我屋企明明有鵪鹑，我日日都去敲啊，出邊 陳師奶嗰度係 俾啲鹽嚟洗下屋企好啊，咁樣 補翻住自己嗰啲係啦。 咁所以又發明咗好多可以降解用竹去到做嘅筷子啦、嗯。其實人都係咁樣嘅，譬如美國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膠水樽咧、 嗯， 其實水係唔應該要收錢嘅嘛，大家人類都要用共享嘅嘢嚟噶嘛。不過佢哋就發明咗，可能將啲樽咧，跟住就入落啲水，跟住就話乾淨啲嘅，跟住就賣俾你。 即係佢冇話啲水收你錢啊， 係啊，係 個樽啊嘛，同埋佢水喉收你錢啊嘛。 然後嗰個樽咧，佢哋飲完之後咧，其實佢哋都係可能拎去印度啊或者其他國家嗰度咧，就係唔愛咁樣嘅。咁、 嗯、 通常都係遇到呢啲嘅問題，所以咧，即係環保咧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嚟嘅。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又靠啲科學家發明多啲可以降解嘅嘢，咁、 嗯、 呢個就勞煩佢哋啦。我哋咧普通人咧就喺身邊見到有啲咩就手咧，就盡量都唔覺意又用咗嘅，又經常就提醒下自己啦，係咪？環保嘅角度出發。 如果真正環保咧，其實最簡單，但係我哋永遠做唔到嘅、 嗯， 源頭減廢啊！我哋使少啲啊嘛，應該係，即係你就算你科學家點樣發明一啲嘅可分解又好，乜乜物都好啊、 嗯。 其實我哋唔源頭減廢，即係我哋自己唔需求少啲，我哋永遠呢個資源都係要掠奪噶嘛。 係啊，咁、嗯、又搞到啲動物冇地方住啦，係咪？咁、嗯、科學家都好努力噶啦，同埋啲生態學家咧，佢哋又發明咗樣新嘅嘢喎。喺呢個南極咧，咁有啲企鵝冇地方住啦。 嗯 即係啲浮冰噶嘛，咁啲浮冰越嚟越少啦。而家人類都已經發明咗一啲咧，就係可以幫助啲企鵝，可以喺即係有啲浮冰啊，假浮冰，幫助啲企鵝咧遊遊下嘅時候，見到啲浮冰咧就可以跳上去，係啦，等佢個地方棲息下。咁如果南極 work 嘅話咧，咁啊估計北極咧都應該咧會多咗呢啲叫做人造嘅浮冰。你知北極熊咧？

而今日要同你讲嘅长腿叔叔，其实不经不觉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噶啦。呢一套作品系由一位美国作家喺1912年嘅时候创作嘅。而喺日本方面，有一个动画系列叫做《世界名作剧场》。咁其实系由1975年开始咧，佢就会将世界各地一啲著名嘅文学作品改编成动画。一啲熟悉嘅作品，我哋亦都喺香港嘅电视嗰度睇过，譬如话有《疑犬报恩》啊，《万里寻亲记》、《鲁滨逊漂流记》、《小飞侠》、《小妇人》等等。91年喺闪电传真机睇得到嘅《长腿叔叔》，个故事就系围绕住女主角朱迪佢喺孤儿院成长嘅故事。话说佢遇到一位佢连样都未见过嘅，佢称之为长腿叔叔嘅呢一位神秘男子，愿意帮佢供书教学，但个条件就系咧，朱迪每一个月都要写一封信俾佢嘅。所以你就会听到长腿叔叔嘅主题曲嘅歌词，其中一部分就系唱长腿叔叔你好吗？ 今日系讲下长腿叔叔啊， 系 咁应该都阿崔杰同会听过啦。 呢个识啦，真系朱莉亚伯特啊嘛。 咦？真系噏得出喎、 啊！真系啊！ 我估你唔到啊，我都噏唔到呢个名字。 我净系噏到佢同埋长腿叔叔咯。 冇啦， 冇啦。嗱，其实因为咧，我睇嘅时候都唔算好大个啦，但系喺我印象之中咧，系咪朱莉亚伯特咧就系、是、被长腿叔叔叫做收养嘅一个女仔，佢哋会书信来往嘅，咁好想咧就系、是、见到呢一个助养佢嘅男士嘅真身啦，咁啊长腿叔叔就系一个影子嚟嘅， 系啊，就系、是、因为佢系咁啱同阿长腿叔叔缘悭一面嘅，佢系经历咗一啲嘅事情，唔知有一啲嘅考试定系点样样嘅，咁佢咧就因为佢好乌龙啊嘛个人，咁总之系唔知迟到定点咧，佢喺拧转背嘅时候。即係嗰班人已經走咗咧，就係、是、見到長腿叔叔個身影，係、啦。咁而呢一個長腿叔叔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唔知點解啊，助養一個小朋友咪助養小朋友，但係佢用個假名去助養佢。咁、一路就係 唔想俾你知道真身啊嘛。 係啦。咁但係呢個故事咧，原來即係不經不覺咧，1912年到而家成百年前。 嚇、啊！1912年 原本個古仔啊，唔係呢套卡通片。 但我想問，咁佢係咪真人真事？ 唔係，佢其實係一個咧好有趣嘅，佢嗰、那個我叫佢做一個著作啦、因為佢唔係一般嘅小說啊，即係有啲角色嘅對話，佢係靠好似書信咁樣，佢係一封封信咁樣去交代一啲嘅人物關係啊、劇情啊咁樣，係咪有啲似可能？以前有一位嘅作家冰心老师，未又系记小读者，都系靠书信咁样嘅形式。 当然咧，卡通片就唔系用一封信一封信嘅形式去展示啦，就真系当一个古仔咁样去讲嘅。咁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呢一类型嘅故事，即系话可能一个女仔原本系一个比较啊，叫做艰难啲嘅生活，里边咁，但系当然咧，呢个女仔系一定乐观嘅。咁然后咧就会有一个唔知边度嚟嘅。叫做外来力量啊，就令到佢咧就过得好啲嘅。跟住你谂下，其实同白雪公主嘅概念系一样 嘅 喎。 咁就系到结局，佢有冇知道呢个人嘅身份嘅？其实， 就系、是、知嘅。咁、个卡通咧，其实系同个原著系有啲分别嘅，因为咧个原著咧，佢个故事其实后面佢仲有个后续嘅续篇嘅，叫做好似亲爱的敌人咁样嘅。咁嗰个咧就系讲个故事里边嘅外传，其他嗰啲嘅角色。嘅發展係點樣啦？咁但係個原著咧，而家都唔怕劇透啦。咁多年， 咁多年啦，唔係可能好多人未睇嘅，真係劇透啊！ 嗱，因為呢一個咧，世界名作劇場呢一個系列嘅日本卡通咧，就揾咗好多嘅，即係頭先個星帶都有講到，就係一啲譬如話小飛俠啊呢啲咁樣做咗動畫化啦，日本做嘅。咁跟住咧，佢就係講到話咧，阿朱迪咧，佢最後知道長腿叔叔係邊個。咁然之後咧，長腿叔叔就話其實。我一路都唔知助养你嘅时候，我爱上咗你啊！即系嗰啲嘅桥段嚟嘅，系啊， 所以如果用而家嘅道德观去睇咧 ，creepy 咗少少， 你可能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幻想，或者遐想嘅， 系啦系啦， 系啊，咁跟住然后咧，阿长腿叔叔咧又有绝症，即系有个病啦， 吓有咁惨噶， 系啦，咁咪后来医得翻冇事嘅，咁最后亦都系 happily ever after， 咁就系同阿长腿叔叔就结咗婚。 真系。爱情故事嚟噶， 最后变咗爱情故事啊！因为佢一路就系讲紧阿朱迪咧，系好仰慕呢一个神秘嘅叔叔，就系话啊，佢一路好似系帮助紧我，因为佢供书教学啊嘛。咁但系跟住究竟边个嚟咧？边个咧？原来就系 一路都係在佢遙遠的附近，係、 嗯、 啦，即係呢個人佢一早已經認識，但係佢就唔知呢個人個身份。 係即係最後結咗婚嘅佢兩個。 係啊， 哇！ 因為去到結局我冇睇啦。 係，我就係唔記得咗個結局、嗯、所以其實咧呢啲嘅劇情咧寫得好，咁咪哇好浪漫啊，好圓滿嘅故事、嗯。如果好似頭先鐘哥咁講，即係譬如我哋睇嗰啲美劇咧、嗯，變態美劇睇得多咧，即係你講呢個朗出嚟，你就會好驚。即係可能一開頭嘅時候佢咪有陰謀㗎咁樣。 唔係永遠都係㗎，即係等於你而家睇好多外國嘅嗰啲童話故事咧，一定有一個黑暗版本噶嘛，即係等於話嗰對玻而家都可以講啦，玻璃鞋咁樣， 玻璃鞋都有黑暗版咩？ 黑暗版本咧就係話，你知唔知嗰啲女仔當日啊，為咗點樣可以著到呢對玻璃鞋呢一隻玻璃鞋，用嗰啲咩方法啊？ 切咗啲腳趾啊！ 就係、是、啦， 真 呢、這個就黑暗版本，因為個個女仔都想飛上枝頭變鳳凰啊嘛，即係喺個故仔裏邊啊，咁就係我著唔落只玻璃鞋啊，點啊？我只腳太大啊！咁樣為咗啱著，唯有咁樣。呢啲就有 即係斬腳趾就唔係被沙蟲 啊，斬腳趾係要著 著玻璃鞋啊， 咁有好多呢啲叫做黑暗版本，亦都係好理所當然地出現嘅情節嘅。咁呢啲就係黑暗版本啊嘛，即係每一個童話故事後面都衍生咗一個咁樣嘅黑暗版本出嚟 㗎嘛。咁、但係咧，阿鐘哥，你頭先講嗰個話而家個故事。即係擺喺現代就會有啲即係可能道德上嘅討論啊嘛，咁、而的確咧，真係我睇翻啲資料就係有講到話啦，即係百幾年後嘅今日咧，大家睇翻就覺得，咦喂個女主角即係其實好似係某程度上係啊，因為長腿叔叔有物質俾佢啊嘛，咁、佢仰慕長腿叔叔就係因為呢啲物質啊、財富啊，咁所以到第時大過咗，哎呀，跟住佢仲要嫁埋俾長腿叔叔咧，成、件事就好崩壞啦，就會覺得 有拜金咁樣 啊，係啦。咁因為我細個睇嘅時候，其實我都覺得林道拉咩怪怪地嘅，即係 又講唔出點樣怪。 係啦，我係唔明嘅，就咦，唔係嗌緊叔叔嚟咁樣 uncle， 但係點解會咁㗎？咁即係嗰陣時我都會諗嘅，但我唔識表達啦。我哋覺得 咁係咪真係老㗎、那個樣？ 個樣就後生嘅， 後生嘅係啦，即係應該目測咧。睇啲畫風咧，爭十年老啦。 哦，咁都 OK， 係、OK 嘅，都係靚叔叔。 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長腿叔叔，佢係冇一個經濟能力，佢係點可以助養佢咧？咁、那個故事又唔成立噶嘛。 係 喎、哦。啦，咁跟住好似我睇翻個故事就係講話長腿叔叔其實係資助咗佢唔知三四年嗰啲嘅啫，即係唔係資助咗十幾年公書教學，唔係嗰只嚟嘅。 係、所以睇下你嗰、那個即係用咩眼光去睇啦。即係如果你衰嘅，咁梗係會有啲情節令到你諗到古古怪怪咁噶嘛？ 不過咧，即係當時啊喺電視台做呢一套長腿叔叔嘅時候咧，所有嘢你唔會諗一啲唔好嘅嘢嘅，因為佢我自己覺得佢好聰明地用咗呢隻主題曲啊，因為阿唐偉琪嗰把聲咧好温柔， 直頭係清泉啊！ 清泉，你一聽嘅時候咧，你唔會諗衰嘢嘅， 係啊。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冬阴功乌头鱼。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是啊，听日就有得听啦，听下呢一个乌头鱼啊！时间嚟到8:49啊，早晨好，早晨小白。 突然间谂起咧，阿早晨啊，小白系突然间谂起乌头咧，通常都净系叫乌头，但系因为惊大家听唔明，要加埋乌头鱼，因为好少听到乌头鱼。通常你喺街市话， 我明啊， 条乌头几靓啊，系咪先？ 我即系俾条乌头鱼俾我， 系啦，或者 盐 焗乌头啊，咁样乌头鱼，突然间我都少少错乱啦。啱嘅，啱嘅，电台嚟噶嘛呢度？ 鱼咁样 系啦，电台嚟噶嘛？ 玩鱼叫玩鱼， 因为真系有个鱼啊嘛，冇嚟叫玩鱼鱼咁样啊嘛，系咪先啊？ 好啦，如果食完乌头特别如果食完元朗嗰啲乌头，哇，嗰啲梗系黄油乌头正啊，系咪？饭、后甜品最好咧，都系食咩咧？食生果，哇！如果我呢排最中意咧，就系食呢个士多啤梨啊。咁、士多啤梨咧，咁虽然啦，之前又话有几只咧就系农药超标嘅，咁、系啊，大家想翻消委会啊，或者边度边度睇翻睇下边几只，咁、你自己选择啦吓。好啦，咁但系咧，我而家真系见到好多咧，即系日式嘅百货公司咧，佢哋超市啊嗰啲，佢哋咧喺近五六点嘅时候咧，都贴几多咧，就系士多啤梨减价，系写条乜出血啊、特价啊呢啲咧。咁我望翻你知啦，佢通常嗰个卖价咧系可能100松啲，或者有时200咁样，就一盒入边有两包咁样嘅，系啦。咁佢咧有啲已经减价，减到可能五点嘅六点啊，20几蚊一包， 吓减咁多嘅咩？ 几蚊两包咁，即系系啊。可能就快坏啩， 可能已经坏咗啦，因为我见就快坏嗰啲咧，佢都系减10蚊、8蚊嘅，真系。 系啊，我真系廿几蚊，哇！我嗰日望到嚟时，哇，咁平，即系有啲感觉就系平到唔敢买。 有冇入货啊？咁你？ 我冇啊， 佢就唔敢买啦， 平得滞又唔敢 买，系咯，即系烦啊， 唔敢买嘛， 贵又话贵，平又唔敢买， 咦，同你投资股票一样， 系啊， 系个态度， 系啊， 贵又话贵咁样，平又话，喂，咁惊再跌啊，咁样，20蚊跌到60蚊，我讲紧啲士多啤梨啫，咁样系嘛， 士多啤梨同股票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去睇， 审慎投资啫，都系好啦， 系啦，喂，咁但系如果士多啤梨大家想买嗰啲咧，即系又唔系减价嘅，咁啊，即系谂住哦。可能买俾阿妈食嘅，想买好啲嘅。如果去街市买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教到大家咧，拣一啲靓嘅士多啤梨，咁、自己睇就得啦。咁啊唔使下下靠人去到问啊，因为你问完之后咧，佢讲完一大抽嘢咧。你都未必明 白，系啊，同埋啲果卖生果嘅姐姐或者哥哥咧，好好口噶嘛，跟住话啊靓唔靓，好似你咁靓啊呢咁样啊，跟住你就即刻系、好啦，咁啊靓哥你帮我拣啦，咁啊跟住就都系信佢咯，自己都唔系好识拣，不过学一下一啲技巧都系好嘅。 系啊，嗰阿 O 呢招咧，我喺街市成日都用嘅。 系啊，你靓仔啊嘛，小华。 唔系，通常阿姐执嘢俾我嘅时候，我都系问翻啲阿姐噶，士多啤梨好似冇你咁靓喎。 系啊。 到好甜嘅，跟住真系会拣一包靓啲嘅俾你。 跟住嗰个阿姐反调戏翻你，跟住你就恶咗言，或者你就应接不暇，通常都系咁啊。啲阿姐好高手噶。 我觉得最搞笑嘅，通常一对夫妻咧系会分头行事嘅，即系个老公咧就会去嗰啲生果档姐姐啊、菜档姐姐嗰度买，咁而 老婆就买鱼系嘛？ 系啦， 买鱼系嘛？你谂出嚟啊？ 就系买鱼买海鲜。 系啦，睇得剧集太多啦，你哋 要买瘦肉，个老婆话瘦肉，阿哥啲瘦肉冇你咁瘦， 冇你咁 fit。 卖鱼嗰啲师傅咧，夏天咧就着围裙嘅啫嘛，同埋水靴，上身唔着衫 嘅。系啊，我讲翻士多啤梨先。 你讲先嘅，你哋讲先嘅，又话卖鱼又话剩咁样。 讲翻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其实每一款咧，佢个包装盒上面咧都会写到明咧生产嘅地方。咁如果你话哦，我想买日本、韩国士多啤梨，其实你一眼睇个包装咧，你都知道佢系嚟自边一度噶啦吓。咁啊，佢亦都咧就系会喺佢嗰个嘅盒嗰度咧写到明佢哋嗰个size 啊或者甜度咁样嘅体积啊，其实已经写晒噶啦。好啦，咁如果你讲到体积方面咧，其实通常会见到咧两二 L， 即系好似两 lit 咁样嘅二 L 啦，三 L 至到五 L， 数字越大咧，即系代表其实嗰个士多啤梨咧本身已经喺出口嘅时候代表佢嘅越大粒，系啦，咁啊可以睇。如果你见到喂呢度写明明写到五 L 嘅，但系入边嗰啲咁细粒嘅 缩咗啦，已经 唔系啊，偷龙转凤 哦，系啊。 係 換咗 嚇，你人心地好啊，崔傑棠，你淨係縮咗， 我要好似人咁樣縮咗啦。 喂，但係咧，我喺度諗咧，係咪嗰個白色嗰個紙盒咧，就已經會寫咗頭先小白你嗰啲資料？ 就係、白色嗰個紙盒或者有啲啡色嘅，咁佢哋都會寫低咗咧呢啲咁樣嘅叫印仔啊咁喺度嘅。好啦，如果形狀方面，佢都有幾個嘅喎，佢有啲係寫住 G 啦。有啲寫住 DX 嘅，咁啊 DX 咧，即係代表好似 Deluxe 咁樣咧，咁啊代表佢係最優秀嘅。咁如果 G 嘅話，即係代表佢係大粒，但係佢嗰個形狀就唔均勻嘅，係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喺呢度嗰度考慮一下啦。好啦，佢仲有一個糖度，我哋成日都話喂，日本啲水果咧有好多好甜喎，台灣嗰啲都好甜嘅喎，佢嗰個糖度咧，我哋成日都唔知點分嘅。其實佢都係有寫到喺度。咁你話喂，如果佢寫咗佢12嘅甜度12，咁冇人試過嘅喎，咁冇人切過噶嘛。其實佢喺同一批嘅水果入邊咧，佢就會有啲專員啊，去到咧測試下佢哋嗰個糖度嘅成分嘅濃度咧，去到幾多。咁所以同一批次入邊咧，例如全部甜度都係十二嘅，佢哋亦都會將呢一批次咧就定為甜度十二咁樣去到出口嘅。 我諗十二十三已經算好甜，因為嗰日咧我咁啱經過一間超市嘅超級市場啦，咁佢擺咗好多種士多啤梨喺度，即係又有嗰啲咩淡雪啊，即係有啲白白地色，有啲係淺粉紅色，有啲係大粒，有啲細粒，咁佢成個表列咗出嚟。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識睇嘅，咁但係咧我就見到有個最勁嘅，佢話呢一隻咧就五粒星嘅啦，咁佢就話佢嘅甜度咧係十四加，咁應該係爆甜噶啦， 爆甜咁啊！但係嗰啲爆甜嘅 冇咁貴嘅，大佬。 但係嗰啲爆甜嗰啲士多啤梨咧，個樣都唔似士多啤梨，寫手掌咁樣嘅喎，好似異形咁樣，即係佢同我哋傳統嗱，譬如俾張紙、俾支筆，你小朋友即係小白。少少白啊，畫下個士多啤梨，佢唔會畫咗嗰個形狀出嚟噶嘛。但係咧，你坊間咧睇最貴嗰啲士多啤梨個樣咧，都係樣衰衰。 唔係幾搞笑喎！如果我哋俾啲紙小朋友畫，你畫個士多啤梨，跟住佢真係畫咗手掌奇形怪狀嗰啲，你知佢平時食慣好嘢喺屋企， 真係食慣好嘢喎。 我平時食啲士多啤梨咁嘅，打橫生喎。點解你個心形嘅？ 成隻手或者成個異形嗰啲咧，嗱，O 講嗰個咧，通常都係甜王，即係而家就品咗叫 甜王， 通常都係咁嘅樣嘅。 系啊， 咁要嚟真系好似士多啤梨就系其他嘅品种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喂，我睇完嗰啲嘅字啦，有啲系写住个甜度可能去到十二十三，其实都已经好甜噶啦。咁我又睇埋个样咯，呢一大粒我又拣咗咯，又啱咯。我仲有一样嘢要睇啊，就睇佢新唔新鲜啊。虽然佢哋全部咧都系空运嚟香港嘅，咁但系咧可能有啲杂货可能集咗三日，咁啊个贩啊继续唔系个贩啊，即系个商人啦，菜贩、 小贩、 果贩、 生果小贩，系啊， 就继续咧就喺个个盒上边或者个士多啤梨度喷下水啊，咁都可以保持住呢个新鲜度。咁但系始终咧都有啲分别嘅。咁如果你想拣啲最靓最新鲜嘅咧，可以睇下士多啤梨佢都有啲叶噶嘛。如果啲叶咧，是好翠綠色嘅，即係代表其實佢可能真係啱啱飛嚟香港，啱啱落機嘅啫，係啦，咁你就可以揀翻嗰啲好翠綠。如果你發覺咧嗰啲葉咧本身都有少少黃黃地嘅，咁你就嗰啲就真係唔好揀啦嚇。同埋仲可以睇埋咧佢嗰啲有冇啲窿仔啊？嗰啲窿仔如果係有啲變色嘅，或者好似少少發毛咁嘅感覺咧，都可能擺得耐，咁大家就唔好揀嗰啲。 係咁啊，可以留意翻啦。多謝小白教我哋揀士多啤梨啊。 系啊，买呢啲贵价嘅水果咧，真系要拣清楚啊！ 系啊，如果唔系拣错咗咧， 就一肚气， 一肚气啦。咁啊，仲要攞住一抽即系可能麻麻地嘅水果翻屋企，啲屋企人仲话 唔开心啊！ 唔系咁嘅，收音机唔系咁讲。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十四日系一年嘅第十四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1日。1987年1月14号，当时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拆除九龙寨城的协议，并将原址改建为公园。九龙寨城俗称九龙城寨，位于现今香港的九龙城，曾经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比现时人口密度最高的旺角高出超过9倍。九龙寨城由清政府在1847年扩建而成，最终在1987年和1989年的首季分两期进行调迁，1993年完全拆除，1995年8月建成九龙寨城公园。曾经有三不管地带称号的九龙寨城正式成为历史。 一月十四号出生的朋友刻苦耐劳，懂得协调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拥有惊人的组织能力，对自己拣选的道路不会产生犹豫，勇于挑战困难。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处理复杂的历史问题是不是属于你的强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会将历史变成回忆，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回忆起历史？ 海车龙排到为你到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中环湾仔绕道去回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釜山道桥底。在新界全锦公路落去全锦交汇处很塞，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就是全锦公路落去全锦交汇处塞，龙尾光板田村。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进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九点零六分啊，阿 O 同大家睇睇美股表现先。投资者观望咧，美国政局变化，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窄幅上落啦，道指要跌啊，跌八点啊吓。标普500指数升8点，纳斯达克指数升56点。咁美国政府最快星期三公布最新的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将新增的9间中国企业加入其中。但是中国的巨企腾讯和阿里巴巴都不会列入名单之中，刺激阿里巴巴在美股股价方面收市升了 4.32%， 腾讯 ADR 结合都有升升2.03%， 看来今天这两只 ATMX 入面的股份都有得升下。星期四希望股市都畅旺，收复昨天的失地，令到港股今天继续向上扬，这样就好了。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早晨啊 ，O， 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失败奶咧就请嚟阿 Ellie 陈乐瑶啊，陈乐瑶咧之前可能大家认识咧，佢就系、是 组合， 系组合嘅队员啦。咁啊之后咧都喺我心目中啊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佢曾经咧开过画廊啊，亦都画画啦，教朋友画画啦咁样样。咁啊之后咧亦都咧转战去到呢个生意行业嘅时候咧，就亦都有卖呢一个嘅首饰咁样，非常之好多嘅即系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啊今朝啊请到 Ellie 同我哋倾偈啦。早晨 ，Ellie。 早晨 ，Ellie。Hello， 早晨。 系啊。 早晨，各位好。 咁、首先不如问一下 Ellie 咧，之前开呢个画廊咧，其实系即系点样咯？成个程序，哇，开一个画廊，即系听落去好似好艰难咁样， 啊、 要好大嘅资本啊， 系 啊， 同埋咧，成件事咧好。藝術投資啊，你知依家咧一加上藝術投資咧，就覺得哦可以 add value， 可以咧啊會成為可能蘇富比嘅名畫拍賣咁樣，即係我往前看啦、啊、咁樣。但係我知道 Ellie 其實自己畫畫都畫得 好叻 㗎，真係咁啊！ 多謝。 究竟係點樣有依個緣起或者機遇產生咗咧？ 其實咧，我喺娛樂圈嗰陣時咧，都一路即係鋪路啦。我都是想教画啦，开下画展啊，或者是即是有时做下筹款啊，去卖画咁样嘅。咁、一路放声去出去嘅时候呢，咁就好快有识到一个朋友啦，佢去叫我帮佢教一间画廊咁样嘅。咁就顺理成章喺嗰度帮佢教画啦，教大人啊，小朋友啊，咁自己空闲时间呢就可以开下画展啊，或者是帮手画卖下画咁样啦。 其实我自己呢都有认识一啲朋友呢，其实佢都有好似 Ellie 咁样呢搞下啲画展，即係自己好醉心于画画呢一个艺术嘅。咁但係如果你话真係当系一个生意或者系维生嘅，其实容唔容易呢？即係能唔能够真係将呢一个兴趣变成到可以即係养活自己维生嘅一件事，定係中间其实你可能要諗好多嘅方法啊，或者有好多嘅点子加落去呢，令到成件事可以继续即係叫存活落去咁样㗎。 绝对要啊，绝对要啊，因为其实香港嘅即系艺术文化系非常之不足啦。 系 咁啊，唔同我以前即系可能去内地啊，或者系台湾啊，甚至乎外国咧，佢哋都好有浓厚嘅艺术气氛，而且佢哋都即系政府会推行得比较行啲嘅，同埋个教育上边。咁喺香港咧就比较 commercial 啲嘅，咁变咗其实我最初啦，咁都想当年都比较一啲。兴一啲画画嘅 art jam 咁样嘅，咁啊嗰阵时咧就好快，即系你知道香港人好追潮流噶啦，个个一放工就哦一齐去即系 jam 下先 ，jam 咩啊？我画画都有得 jam 喎，咁啊，跟住然后嗰一段时间咧，嗰一两年咧系有得做嘅，咁啊慢慢就发觉其实如果净系开一个画室去俾啲提供画画咧系唔。足夠的，滿足不到香港人，亦都未必或者可以為到身，咁啊變咗技術方面啦，始終都係喺教育方面會比較好啲啦。例如可能啲小朋友嘅畫班啊，或者係因為本身我學畫畫就學全科嘅，即係由呢一個嘅素描開始，至到學油畫。咁啊，木顏色啊，或者水彩啊，甚至乎國畫都有教嘅，就要撈曬咁樣先至可以真係圍到身咯、 啊。即係又係你啊，Miss Chan 咁。係 啊，係啊，係啊。 不過頭先阿 Ellie 講嗰個咧，我都好深印象啊，因為好興 Art Jam 嗰幾年咧，我自己都一得閒就去畫，跟住每次咧就帶一幅畫翻屋企咧。咁你畫得幾次嘅時候，其實冇位掛喎。跟住畫完之後咧，我真係試過擺翻喺個畫室嗰度，我都係唔。 好多 啦， 易卖咁 样系咪好多？唔系啊，我边有人买我啲嘢啊？咁鬼核突 啊！好难讲噶，因为咧，Art Jam 嗰啲咧，突然间咧，哪里来嘅灵感咧？阿缪斯啊，即系呢个灵感女神，可能咧会活发你咧一个明明咧十几廿年都冇掂过画笔或者 acrylic 嘅人咧，即系可能一点落去，哇！靈感來了咁樣，唔係當然呢個係搞下笑。不過嗱，上年咧，2020年咧都經歷疫情啦，咁啊唔好話 Art Jam 啦，即係你想真係認真去教班咁，可能啊都會變咗上 Zoom， 但係其實。即係上啲視像都未必上得到台。 因為我喺網上面咧見到有呢啲畫班咧，因為我一路都有留意 視像教畫。 視像教畫喎、 啊，有啊有啊。係 啊，咁啊 ，Ellie， 你有冇轉做呢一樣啊？ 係咯， 其實我自己就冇嘅，因為我轉咗行啦嘛。咁但係我都鼓勵翻我同行啊，或者係之前我教出嚟嘅學生，佢哋都想即係投身喺即係藝術，譬如可能教畫啊，或者係我都要叫佢哋加多啲唔同嘅元素咯。就算佢自己開一個 studio 咧，我都要叫佢即係可能你有其他手工藝啊，或者係即係一啲 sources 俾啲人自己去整啊，就可能整一即時即日可能整一份。禮物嘅可以即刻送俾朋友嘅話，咁 亦都係即係要多元化啲咯，就唔可以淨係教話咯。咁 online 呢我覺得都係要 build up 自己形象啦。Social media 上面呢都要話返俾人聽，哦你係教話嘅。教哪一類型的畫嘅，即係成個 character 要，即係因為而家呢個都是網上的年代啦，咁都要好好咁樣 promote 自己咯。 係，即係就算做藝術咧，都不能夠一成不變啊，即係要跟住個時代走。咁啊，頭先阿 Ellie 有提到，啊你一路即係有做到呢個自己有興趣嘅畫畫啊、畫廊生意啦，但係之後咧你就轉咗行，有冇特別嘅原因咧？ 係。 其实呢当初呢就因为其实教画嗰个时期呢都真係几多时间啦，但係又搵到食喎，咁就变咗我又得闲睇下其他嘢呀去睇下 online shopping 呀，或者睇下网上面其实兴啲咩呀，咁本身自己都係即係鍾意贪靓啦，以前又做娱乐圈见到好多靓嘢呀，靓首饰呀，靓衫呀咁样。咁心諗就我其实都有啲审美观嘅，不如试下自己都搞下啲小生意，赚钱买花大下咁样咯。 系咁啊，真系唔系小生意咁简单啊！嗱，今日咧就讲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就可以 focus 啊，专注讲下咧陈乐瑶啊，佢嘅自家品牌饰品店啊，喺铜锣湾嗰度咧，即系前排开幕啦，1000尺新店，点会小生意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过，唔该， Thank you。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磨练越强横，来任你玩，操经验解锁新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早晨时间9:16，听紧有郑伊健嘅 Stronger。喺度咧，有件事想提提大家嘅，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咧，就会喺我哋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晚嘅晚上8点咧，就正式播出啦。咁大家咧可以喺港台电视31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啦，亦都可以咧睇到港台网站啊 rthk.hk 嗰度咧系可以收睇到嘅，系同步广播嘅。希望你同我哋一齐 watch from home。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法国人见面呢通常第一句都会讲这句说话的。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但是这句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啦。 炸利虎。如果你都仲觉得金湾打老虎就是星爷在赌圣电影入面的一个角色的话，那你就错了。Bonjour, 可以解早晨或者你好。至于 Comment allez-vous? 即是问你，你今日几好吗？法国人讲呢句说话是出于礼貌，所以你并唔需要真係好详细咁话俾佢听你今日到底做过啲乜嘢呀，发生过乜嘢事，只係需要简单咁样多谢佢问候你就可以㗎啦。至于多谢点讲㗎喎，林慧下次再话你知啦。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啊，白月台有咩提供啊？等阵先啦，等两秒啊。 系 系啊。 咦，唔系好听到喎、 啊。系啊， 喺喺度。 你听到啦。 啊，系啦系啦。 我再嚟多次啊。 系。 白月台 有 咩提 供 啊？ 第二幕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咧，即系望落去啊。 我心意啊。 又靓啦，又望起上嚟咧，又光鲜啦，系咪？ 你讲紧咩啊？等等先，我哋 miss 咗。 你讲紧崔健同定讲紧你讲紧个题目啊？ 我讲紧制房。 哦，制房。 崔健同都系。好啦，但系咧，内地咧真系得意，最近咧兴起一种咧就系制服热潮。 系。 呢个制服热潮咧，仲更加咧嗰个方向针对边度咧？就系日本嘅女高校生。 嗯。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嗰啲水手服啊。日本嗰啲學生穿嗰啲校服咧，全部都係好似水手咁樣碌噶嘛。咁有啲咧就好似譬如 Sailor Moon 咁樣，有啲可能咧用海咧去到做主題，有啲咧係用森林做主題，有啲用音樂做主題。即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實佢哋嗰啲校服係係啊。 你做咩咁有研究咧？ 係 點解你會咁清楚咧？ 因為咧佢哋實在太多節目咧係介紹日本高校嘅制服㗎。 點解我都冇睇過嘅？ 啊，真係可以介紹翻俾中國睇。 要俾心机先揾到嚟睇嘅， 研究研究， 系咪嗰啲暗黑网里边揾噶？ 哦，唔系，唔使暗黑网嘅。咁佢哋嗰啲节目都讲得好清楚噶。嗱，例如嗰间学校佢真系以航海去到做主题嘅，佢哋嗰件衫咧真系会有海嗰种嘅风格嘅。咁佢哋咧有好多煲呔嘅，佢啲煲呔又有好多唔同打法啊。如果佢嗰间系蓝血学校嘅，即系嗰啲贵族学校咧，咁我感觉又会俾人哋觉得多格仔啊，即系雍容华贵多啲啊咁样嘅。好啦，咁内地最近咧就真系掀起咗呢一个嘅热潮啊！好多人咧就特登咧上网订翻啊，我中意边一间女子学校嘅制服，就买咗翻嚟，然之后咧就自己咧喺屋企嗰度就再 D I Y 多少少，咁啊变咗一种咧由校服打底，然之后咧出边就加多少少自己 character 嘅一种新嘅服饰喺度。 只不过系模仿嗰种服饰。 系啦， 但系就唔系真系着翻学啊嘛。 佢梗系唔系着翻学啦，梗系着出街啊嘛。佢哋，因为佢哋觉得呢一种嘅风格咧好靓啊。系啦， 咁即系变咗时装啦，即系攞咗人哋嘅校服嚟到做而家自己嘅时装着出街。 系啊，咁有啲人就话到啦，系唔系因为本身校服都系一种制服啊嘛？ 嗯， 制服令到人哋有一种嘅幻想，或者系有一种可以撩起人渴望的感觉呢？ 我冇，我完全冇呢啲想法。 是咩？ 冇。 咁系点咧？ 咁咩？ 肃然起敬啊！放肩制服，全全 冇啦， 冇。 咁但系佢哋内地都有啲人话到啦，可能因为校服咧，俾人哋一种干净啦、整洁啦，同埋系有内涵，咁啊变咗任何人真系任何人咧，今次着起呢一啲校服上嚟嘅时候咧。那個格調咧，好似高咗。啊，佢哋會著啲衫去邊咧？例如去一啲佢哋認為係靚啲嘅場合啦。咁佢哋又會特別剪裁翻嗰套校服啦。不過佢哋有啲人咧剪裁嗰個校服咧，就會剪裁到係都幾 sexy 嘅。咁啊，即係將 你講嘅特別場合係咩場合啊 ？Party 你越講越拗頭啊！真係 係啦。正經嘅 party， 不過佢哋而家都係即係可能即係佢哋嗰個疫情冇我哋咁犀利啦，咁所以譬如上個月嘅時候，我哋都幾多呢一類型嘅 party， 咁都係咧，大家係著住呢一類型嘅校服，咁就可以去嘅，咁好似一個主題咁樣嘅，咁出街佢哋都多嘅，咁仲有咧就衍生出去就咩咧，好多咧就著住呢啲嘅校服，就玩住一啲嘅日式嘅日系嘅手袋，咁就喺條街嗰度行，唔知係咪因為而家大家都冇旅行嘅關係，即係 自己做一次。 去唔到系啦，即系之前咪有个咩日本街喺内地嗰度都几热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而家黐完個日本街之後咧， 就自己啦，自己著。 係啦，咁條街唔知仲喺咩度，定係俾人拆咗嘛？ 嗰個崔其同啊，我相信你著制服嘅，所謂嘅叫做制服嘅年代，應該係讀書嘅時候嗰套校服。 崔其同之前，我記得喺敏感時刻成日著制服㗎， 唔係成日。 我睇片都睇過兩次啦。 一個一次啊，我哋都係做咗四集啫，四五集咁樣啦，係啊。咁啊，因為阿 Neil Neil 做嘉賓啊嘛，咁我哋咪揾啲制服翻嚟，即係著下，即係等佢品評下，覺得點樣嘅制服先係靚咯。 嗱，譬如啊。如果以你而家嘅身份嚟讲，你仲够胆着边类型嘅制服？好似阿静话白元浩讲嗰啲出街， 着出街啊， 着出街嘅，即系当然你不能够话我唔系一个制服团队，唔系嗰啲啦，即系类近嗰啲方向，譬如净话即系校服， 校服我真系唔 够， 校服 啲 style 如果行出街， 夠夠 我惊人哋误会我，以为我 扮靓妹啊， 系啊， 点解仲未毕业啊嘛？ 系以为我另有企图，如果着校服出街， 如果俾你而家拣，你会拣够唔够胆着乜嘢啊？ 如果你即系你唔计 O L 嗰啲即系套装啦， 唔计啦， 我谂我够胆着嘅系旗袍咯。即系 旗袍又唔系制服。 嗰阵时我哋有一集系话，可能酒楼嘅姐姐或者知客，咁可能佢哋大位都会着旗袍噶嘛，有啲酒楼 开叉嗰啲啊。 系啦，因为我觉得旗袍都仲系即系一个时装，大家都好接受到嘅，即系喺我哋呢个社会度。咁啊，新年更加冇所谓啦，即系好多人都会着翻中式嘅衫啦。咁旗袍我觉得系会OK 咯，你觉得呢？ 我啊， 系啊， 即系男人啊， 男人啊， 如果我自己拣咧，我就未必一定系 Sam 哥咁样咯，系嘛？机师， 哦，机师。 不过其实你着咩都冇所谓啊，大家都会觉得你行出街都系因为拍剧啫嘛。 系啊，你着咩都以为你系咪拍戏啊？ 系啊，你拍戏啫嘛，你就好啦。 我哋唔得啦，呢个系啦，咁啊都系咁啦。大家可以谂下，如果去唔到日本嘅，仲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身处于日本啦吓？ 好啦，唔该晒， 唔该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距离上一只大碟福罗咧，其实只系得五个月嘅时间，亦都喺毫无预警之下出版呢一张 Evermore 嘅唱片。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位才女 Taylor Swift 啊，呢个礼拜有呢首新歌 Willow。 I'm like the water when you sip rolling that night, rough on the surface but you cut through like a knife.If it was an open shut case, I never would have known from the look on your face. Lost in your current like a priceless wine.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Life was a willow and it bent right to your wind. 佢可以话系2020年其中一位非常之多产嘅歌手啊！本周喺 Hong Kong Top 10嘅第四位见到呢一首新歌啊 ，Taylor Swift Willow， 今次嚟有一个咧特别嘅混音版本 Dancing Witch Remix。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阿畅，今日追踪三十一有啲咩睇？ 早晨刘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嗱，咁今晚咧逢礼拜四都有以事论事，咁先同大家讲下今晚八点钟嘅以事论事先啦。咁以事论事带大家去睇下个议会啦，当然，咁今晚带大家睇嘅系区议会。 系， 咁2019年咧区议会选举咧就泛民就占咗大多数人当选啦，咁打破咗建制派即系垄断好多年嘅局面啦。咁但系即系。泛民嗰啲區議員咧上咗任都成年有多噶啦，咁但係又見到佢同政府嘅關係好似越鬧越僵咁樣啊，即係好多 project 上面地區嘅撥款嗰啲議題上面，好似各有各做咁。咁今晚呢個議事論事咧，就會帶大家探討一下，佢哋而家做咗年齡啫嘛，仲有三年噶嘛，泛民區議員嘅工作其實會唔會係好舉步維艱咁咧？ 咁啊，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关心政情嘅你，咁啊，接住嚟有咩睇啊？ 接住落嚟咧，就带大家睇下啲民生嘅嘢啦。咁啊，日常八点半啊，今晚咁啊，带大家咧落区，咁啊，睇下咧，即系 即係新冠疫情、新冠肺炎嘅疫情咧，搞咗成年幾啦嘛，好多朋友其實就冇一份工啊，冇一份工，基層家庭嘅朋友咧，特別係手停口停噶嘛， 冇錯， 手停口停即係真係冇飯開嗰種手停口停啊。咁今晚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有一啲社福機構啊，點樣用一啲好創新嘅方法，因應嘅疫情，提供一啲食物援助俾呢啲有需要嘅朋友。 好喎、啊，這個有意義喎、 啊，係 係啊，咁啊。去到緊接住夜晚九點半，悠遊在四方，咁介紹一個新嘅節目俾大家啦。悠遊在四方今晚嗰集叫做踩界墨西哥。 哦，去墨西哥係咪睇亡靈節啊？ 亡靈節當然啦，真係好心水清。亡靈節係其中一樣嘢，咁但係點解叫踩界墨西哥呢？其實佢就係講緊嗰條界就係美國同墨西哥嗰條邊境。 哦，美墨邊境啊！ 美墨邊境冇錯，所以呢個節目一連兩集都係帶大家去美墨邊境嗰度睇，但喺墨西哥嗰邊睇下嘅。咁墨西哥。都有好出名亡靈節啦，今晚啊主持都會帶大家去睇下啦，又會睇下咧嗰條邊境咧，即係據講好多偷渡客噶嘛，真係影到好多偷渡客，咁訪問下佢哋添， 訪問下點解你偷渡，但係偷渡唔到，你又再繼續偷渡咁樣， 上咗鏡會點噶？ 係咯，會點咧？ 佢就好似好 casual 啊， 冇所謂咯， 冇諗咁多啦。好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啦。之後係有阿 O 最中意嘅文學放得開 啊，午夜廣場啊，係 午夜廣場十一點鐘文學放得開，今晚個係傾嘅主角叫夏雨啊，即係唔係做戲嗰位夏雨啊。是一位台湾诗人，宇宙嗰个雨下雨，咁据讲即近年好受民声吹捧嘅，即系佢唔止写诗，佢亦都会写下歌词，流行曲嘅歌词，咁带大家去睇下佢啲作品，同埋点样影响即新一代文青嗰个价值观啊！ 好啊， 啱晒我哋啲文青睇啊！ 冇错，好，唔该晒阿卓，好，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据了解，警务处、国安处今朝在多区以协助罪犯罪名拘捕十一人，包括八男三女。涉案者年龄介乎18至72岁，现正被扣查。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朝早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安处人员大约清晨六点到他的寓所。另外，社运人士何杰宏亦都在社交平台指他的妈妈今朝大约六点被警察上门拘捕，据知同十二港人案件有关。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表示，当局预计到社区中心接种疫苗的人士必须先预约，而且预约接种第一针时要同时预约第二针注射的时间。他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提出，当局有新构思容许团体预约接种，例如行动方便的长者，或者可以由地区人士安排团体预约到中心接种，行业机构亦都可以作类似的安排。但林柏贤亦都指出，科兴疫苗能否获批采用，以及能否尽快到港，对整个疫苗接种规划有好大的影响。因为复星疫苗的运输和储存要求较为复杂，接种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风险亦都较高，只会安排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做接种。内地新增1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24宗是本土个案，81宗是来自河北，43宗是来自黑龙江。内地累计是87844宗确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两度弹劾的总统。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特朗普煽动叛乱，对美国明显构成即时危险，必须被弹劾。议案在十名共和党众议员倒戈之下，以简单多数得到通过。不过，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明，不会引用紧急权力在今个星期审议弹劾议案，亦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前展开弹劾聆讯，因为在后任总统拜登宣誓就任前，将不会出现公平和严谨的弹劾聆讯。现时应该集中处理就职礼的安全和有序的权力移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一般定义为公元1400年至1600年间的音乐，这个时期的音乐更加追求人性的解放以及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其实是发源在欧洲的北部的，尤其是现在的法国中部和北部、荷兰和比利时。当时的音乐作品呢，主要是以弥撒曲、经文曲和赞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其中一个革命性的运动是发生在1570年至1580年代。这个运动的成果呢，就是一个声称是旋律演唱风格的单声歌曲，分为了多个阶段，而且呢是以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这种音乐的风格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歌剧了。第一场的歌剧是在1600年的前后创作的，同时亦都定义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完结和巴洛克时期的开始。大家听音乐之余，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 神光摩的歌 嚟到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咧打咗俾阿唐哥喺度，喂唐哥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哎呀听到唐哥咧咁精神就好啦，你点唱俾边个啊？ 哦，俾我屋企人啦，等我全家咧就个个都有平安身体健康啦，同埋医护人员咧又战胜嗰啲新冠肺炎病菌、嗯、啊。咁我自己呢又腎食炎嘅，希望快好返，冇乜閉翳呀，係真係。 咁、哦、唐哥都即係又特別多謝屋企人啦，喺之前自己腎食炎嘅時候呢，屋企人都特別照顧，係咪呀？ 係呀係呀係呀。 佢哋有冇話特別點樣照顧你呀？有冇成日整湯水俾你呀？定係點樣呢？講兩句呀。 哦，佢又冇乜整湯水，不過呢佢呀，你知呀，而家醫院就冇得探嘅，佢又支援我。咁啊，有時攞嘢俾我，而且啱啱入嗰時候天寒地凍，唉，好慘嘅真係真係、所以佢感激佢哋啦嚇。 啊，咁啊，梗係啦，幾時都係屋企人咩啊最好嘛，係嘛，唐哥。係 啊， 係 啊， 係啊，好啊，咁啊，幫你揾咗你想聽嘅歌咧，咁啊點翻俾屋企人聽。仲有咧，頭先講得好啊，即係啲醫護人員啊，全世界嘅人咧，喺我哋今年2021年嘅時候，大家一齊打低呢個病毒，好唔好？ OK， 好啦， 大家话， 多谢童哥， okay， 好，我哋下次再见啦，童哥，好。 童年就八岁，多欢趣啊！见到狗仔起誓醉，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啊，买包花生博博趣，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啊，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行年十八岁，冷风吹，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扑到去，见到猫乌都请佢，米个谦虚，几大冲有水。连随问下佢几多岁啊？有酒应该今朝醉。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吹神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就系柠檬棒蛋糕。棒蛋糕 pound cake 点解会有呢个名字呢？其实呢个棒蛋糕的历史就可以追溯返去到18世纪初。咁嗰陣时呢做呢个棒蛋糕嘅配方啦，个材料呢就用到好简单嘅，就有面粉啦、牛油啦、糖同埋鸡蛋。咁嗰陣时佢哋用嘅份量呢，就係每一种嘅材料都係划为一磅，咁所以就叫做棒蛋糕啦。咁亦都因为咁样呢个嘅配方呢非常之容易记，大家唔需要每一次出嚟整呢都攞返 个食谱，咁所以咧就令到磅蛋糕非常之受欢迎。今次我整呢个磅蛋糕咧，就加咗柠檬落去，令到嗰个牛油嘅油腻感咧减少之外，亦都多咗一份清香。除此之外，我亦都咧落咗少少蜜饯橙皮落去，令到嗰个清新嘅感觉再加倍。焗好咗一条磅蛋糕，跟住将佢切开一件件，可以分几日食，做早餐又得，做下午茶又得，配杯咖啡就简直系 very good 啦！ 好，喺配杯咖啡之前咧，咁啊，听众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啊吓，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喺下个星期四至到星期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啊，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翻上嚟预约嘅。 系，而家可以打噶啦，热线开放1872388。如果你有啲咩说话咧，想同你嘅亲朋好友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个 morning call 同讲点首歌去听咧，一样同食呢个磅蛋糕咁 sweet 嘅， 梗系 sweet 啦，甜添啊，嗱，又食蛋糕，又听住晨光 morning。唔使落糖添啊！ 系啦，喂，咁啊，讲完电话，我哋讲翻呢个蛋糕啦。嗱，嗰次咧，其实上个礼拜已经整咗一次啦，咁啊，带咗翻嚟俾大家试食啦。咁啊，小白你都有试少少 啊？嗰个蛋糕咧，两个字啊，霹雳。 我原来 OK 噶， 唔会啦。喂，食落去咧，嗰个味道真系嗱，第一，坊间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蛋糕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咧系算系好好食嗰一批嚟嘅。 多谢你嘅鼓励， 因为咧喺坊间食到好多蛋糕咧，呢一类型嘅蛋糕，我自己觉得咧，佢哋嗰啲味有阵时唔系咁均匀，同埋佢嗰个外皮啊，同埋入边咧又唔系话特别 match。咁同埋咧，阿崔杰同学叻嘅，佢识得咧喺整完个蛋糕之后咧，或者整之前啦，整紧嘅时候啦，佢 几时啊？到底系整？ 佢咧会喺上面落翻啲蜜糖啊，因为我唔知道你几时落啊，落翻嗰啲蜜糖，咁嗰啲蜜糖咧又好有心思，再教个味嘅。 哦，系，因为咧，譬如你喺街度买嗰啲磅蛋糕咧，你会见到如果佢圆条嘅话咧，个面咧好似拧立立咁样。其实咧嗰一个咧系最后你焗完之后咧会搽一个糖浆上去嘅。咁，个糖浆咧其实好简单，譬如我呢个柠檬磅蛋糕，当然就用翻柠檬汁加糖粉啦。咁啊煮一个汁，跟住搽上去咧，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咧就会多一阵柠檬嘅香味同埋甜味啦。 系啊系啊，嗰个感觉咧差好远啊。 系， 如果你就咁净系得嗰个磅蛋糕嘅话，食落去咧 就好似干啲咁。 系啦，我就想讲寡得滞。 系， 但如果佢连埋外边嗰啲叫做糖浆一齐食埋落去嗰个口感咧，口感已经有两个层次啦。蛋糕嘅层次同埋嗰个糖浆嘅层次已经令到你个口有啲浆浆地嘅感觉，再加上甜口，学你话斋，头先如果话送咖啡，哇，真系一流啊！呢个 同埋几好嘅，因为我试过连续两日都有整啦，即系想睇下点样再好味啲啦。咁我发现原来有啲摆即系呢一款嘅蛋糕咧，摆咗你两三日咁样啦，其实佢都仲 OK 嘅。 系咩？ 系啊，因为有啲蛋糕，譬如你焗起咗，咁跟住等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可能就会冇咁好食嘅。但系其实佢系 OK 嘅，佢都摆得两三日。 哎呀，你知唔知因为你个蛋糕，我俾我阿妈话。 话咩啊？ 我同佢讲，我出嚟同整个蛋糕俾我食啦。佢问：咦，咁我嗰个蟹喺边啊？ 我直头整一个俾佢啊，阿田。 我话我食咗两嚿，我食埋你嗰份。 咁大家咧weekend 嘅时候，如果想整下蛋糕咧，呢个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啦，佢个配方咧系好容易记嘅，即系磅蛋糕，所有嘅材料都系好简单。 同埋崔其同讲过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正就系咩咧？ 咩啊？ 零失败啊！ 零失败，冇错。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我的享樂時代。 成日都话咧，唔同嘅年纪，你去睇啲嘢嘅时候，你会揀啲啱你年纪嘅嘢睇嘅。 系啊， 譬如以前一定系睇嗰啲吃喝玩乐啊、娱乐嘅资讯噶嘛。 嗯， 而家就睇下咩医生啊、点样养生啊嗰啲咁样。 你头先去咗睇医生啊？短短嘅十分钟 就睇咗咁样啊。嗱， 咁例如你阿歐每一次講呢個享樂時代咧，阿歐一定係講啲飲飲食 食， 爭在喺邊一區嘅啫。 係， 即係通常阿歐講嗰啲都係喺佢屋企。 深水埗區， 係咪啊？係啊，係啊。 唔係同埋阿歐講嗰啲咧，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好貼地嘅。好多時候咧，佢講完之後，好想即刻去食啊。 嗯，係 啊。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太貴啊，或者太過隆重啊嗰啲咧，你都要諗下啊，咁啊生日先啦。 既然崔杰同讲到话要即刻上去嘅， 做咩？ 我今日讲嗰个就系要即刻可以俾你试。咁当然啦，我仲系都讲啦，我唔系话教你即刻去睇医生， 系 教大家点样即刻养生。 嗯， 嗱呢条片咧好有趣，我早几日咧就喺我屋企个群组有人抌咗出嚟咧。 哦， 咁我话啊，不其然就望一望啦。因通常嗰啲即系长篇大论，有啲人坐喺度讲嘢，话自己系中医师嗰啲咧，我都唔系好信嘅。你冇得对，你冇得对质噶嘛？喂，呢个系咪真系中医师嚟噶？佢讲嗰啲嘢，即系咩三碗水煲埋两碗饮咗佢当冇事咧？你唔会信噶嘛？我觉得好似骗案。 好强啊！你个戒心。 诶，当然啦，人脑啊，知因鬼脑凉咁样啊。咁今日睇咗呢条咧，短片，咁我就啊，不如试下啦。我就觉得。O K 喎， 系系即刻而家可以试嘅， 而家可以试嘅，好啦，因为又系同天气冻有关嘅。阿欧，你而家身处嘅地方冻唔冻啊？ 我依家好和暖啊，因为今日个太阳几好啊，其实天气方面都系。 而家15度。 好啊，阿欧，不如你去揾一个好冻嘅录音室，因为我啲录音室为咗保存器材偏冻啊嘛。然之后咧，除晒身上嘅衫。 系。 即系等佢感觉到寒冷嘅时候， 但我哋所有嘅录音室都系有块玻璃嘅，都有块电视同埋有玻璃嘅，系啦。 嗱，咁其实系咁样嘅，咁啊睇咗一个方法，咁佢就话啦，而家天气寒冷啦，咁如果你身上边有啲咩，你做啲乜嘢？我当唔系话你要添衣啊，纯粹你要做啲乜嘢可以令到你好快个人会有啲暖嘅感觉？ 做运动咯， 好啦，做运动 系啊， 咁你可能跳啦， 跳啊，喐啊， 跑步啦。如果再簡單啲有冇啊？或者你喺室內，你唔可以話跑步啦， 唔可以咁大動作， 唔可以咁大動作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你即刻感覺到一份暖意咧？ 我諗到，將兩隻手擺喺個格拉底嗰度， 兩隻手擺喺格拉底度啦。咁但係如果兩隻手擺喺格拉底度，你第一個感覺就係格拉底會 feel 到感覺到凍喎。 咁喺人哋個格拉底度， 喺人哋個格拉底度， 咁就 可以聰明。如果得你一個咧？ 如果 你独处嘅时候冇人别人的格拉底，你又如何处理呢？ 咁搓手得唔得啊？即系咁样喺度，好似磨拳擦掌。 磨拳擦掌啦，好啦，呢个磨拳擦掌啦。但系你有冇留意？如果磨拳擦掌，你会系边度热咧？ 手掌咯。 咁有冇办法令到你全身都滚咧？ 哇！全身都滚啊！ 全身都滚咁劲， 冷唔通系睇一啲嘢？ 唔通开个 video 出嚟睇佢先？ 应该系睇片。 嗰啲只系得一个部分会热嘅啫， 系 就系你个头啦。 哦， 头昏脑胀啊嘛，睇到你其他地方可能会冻啊嘛。 咁点样可以好比较静止嘅状态，又能够令到全身都温暖咧？ 全身都滚动嗰啲咁。 系 咁我就因人而异啦， 我谂到接埋个人，即系将你个头接落个脚度。 2020咧，其實我哋都差唔多接埋咁滯噶啦。咁如果喺2021年頭咧，我哋真係唔好再做呢啲動作啊！再接多年就真係好大件事。 我以為嗰、那個即係血液循環啊嘛， 唔係 又唔係，咁係點樣咧？ 我哋試下可以咁樣嗱，當然啦，以下講嘅所有同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因人而異啊！先講咗， 留翻個 disclaimer 先， 係啦，冇錯。咁如果阿歐嚟家可以聽住你即刻試一試，咁啊崔傑同而家做唔到，我都做唔到。 嚇點解？ 因為我哋戴住個耳筒。 哦， 因为好明显同耳仔有关啦。 系， 咁如果 但系关头先你叫我除衫乜嘢事咧，钟哥？ 系我其实 一路喺度听， 你系咪真系除咗啊？ 我关你十几年冇见过我除衫喎。 我记得，我记得，因为你要营造你而家要冻啊， 系咯， 你 feel 唔到效果啊。 你仲话出边好和暖啊嘛， 系啊，好彩我记得。咁你除咗未？ 除咗未啊？ 你而家冻未啊？ 你冻减咗肥， 冻啊！ 好啦， 等等阵啦，点做？ 听住啦。咁首先啊，阿歐你又要放低個電話先啦，因為可能你要用一個 你開 speaker 咯 ，speaker 啦，因為你亦同耳仔有關。嗱，咁啊，成日都聽好多人講，我哋嘅耳仔係咪好多穴位喺耳仔度噶？因為佢哋嘅道理即係中醫門又好，或者好多人嘅道理就係、是，其實成個耳仔你諗下佢個形狀係咪好似一個人捲曲咗瞓喺度？嗰、那個 pose 嘅、 哦、 耳仔個形狀，咁佢哋就啊，其實耳仔咧就代表咗一個人體啊嘛。 哦， 啊好啦，咁佢就話點樣利用喺你同耳仔有關嘅以下落嚟講嘅一啲動作， 令到你可以好快感覺到温暖。嗱，我而家好慢講一次先。 嗯嗯、 首先你將兩隻手掌平放啦， 平放， 先放喺你個面頰嗰度，即係擺喺個面頰嗰度。 係。 咁當你的手指咧就向住耳仔嘅方向嘅。 係。 OK。 嗯。 咁跟住就向上推，向上推意思咧就要穿過你嘅耳朵，即係咁樣經過啦，叫做經過你嘅耳朵。 係。 上去一下。 係。 咁然之後咧。再翻翻落嚟，拉翻落嚟，去翻面颊嗰度。 系 拉落嚟嘅时候，咁你嘅耳朵咪即系反咗咯，即系令到你个耳背都反翻转头噶嘛，系咪？好啦，咁当你成只手过翻嘅时候，咁只耳仔会弹翻上去啦。 嗯， 然之后变翻第一个步骤啦。 系 如是者，再推上去，穿过即系经过你嘅耳朵，然之后再拉翻落嚟。 哦。 就是咁樣啫， 即係咁樣來回來回來回。 咁佢咧就我睇嗰段短片裏邊咧就話連續做七次。 係 點解要做七次呢我都唔知道。 嗯， 可能係同嗰個數字有關啦。 係， 可能係同個諧音有關啦。 或者你七次之後，你個手臂已經好攰啦，你都要休息下啦。 我唔知道。總之咧，佢就話如果你而家連續做七次，當然你咪嚓好快。 係 係一二三。即是用一个很平均的速度慢慢地做。你做完这七组的动作之后呢、 嗯、 你的身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暖意的。 是。 好了那现在我们讲多无谓。正所谓 一起做做它。 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好现在你即刻做一做听是不是即刻见效先。 你而家做。 我先呢已经跟住做咗三下㗎啦、嗯、我而家做多四下。 你唔好停喎、啊、喂连续做喎你真係 停喎。连续做㗎啦已经。啊滑滑声㗎喎只耳仔会。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咁即係做啱啦如果有耳仔滑滑声嘅话。 咁正常都应该滑滑声。 因为你隻手经过嘛。 经过耳仔㗎嘛。 係呀 ,ok。 嗯。 七下未。 神奇嘅效果出嚟喎、嗯。有喎、 啊。係咪觉得个身有少少有啲暖係咪 是喎、哦，係咪因為嗰啲叫做穴位嘅刺激到你成身成身嗰啲血液循環嗰啲 friend 啊？估計 係 咁。 呢、這個就估計係咁樣啦。咁、嗯、我睇嗰條短片裏邊介紹咧，就係話因為就係咧，正話講咗，因為如果你只可以叫做按你身體其中一個部分， 嗯， 要令到你全身都暖咧，其實就幾難嘅，因為你唔可以按個頭、按腳板底，定還是按邊度咧？ 係 以前睇按腳板底，你咪痛咯，可能會滾一陣啦。咁但係咧，如果用呢個按耳仔嘅方法咧，正正就係全身嘅穴位你都可能差唔多接觸到咁滯，咁、 哦、 你就可以通過呢一個按，淨係按摩耳仔呢個部分，令到你全身嘅血液都可以運行啦。 哦。 就是 咁我呢个动作又好简单、哦，真系你坐车又可以捽下， 系啦， 喺 office 坐喺度又可以捽下咁。 咁佢就话七下为之一组啦，即系上落就为之一下啦，咁、 嗯、 做七下啦。咁于是咧，你停一停，然之后再做多一 set， 咁就得噶啦。 哦， 嗯、即系唔使话你系咁不断搓不断搓咁，又唔系嘅。 嗯， 即系你可能做两极其量三 set、嗯、就已经够啦。咁就可以令到你喺。呢、這個冬天裏邊可能有一種短短的暖意出嚟， 哦，嗯、即係由外到翻內啊、 嗯！ 不過有時咧，我都有睇嘅呢啲養生嘢咧，都有聽過人哋話，即係譬如我哋真係喺公司啦，唔做得啲大動作啊，嗯、或者運動嘅時候咧，對手咧自己按下，即係嗰啲虎口位咧，互相即係左右手咁樣捽下按下， 嗯、 都係幾好嘅喎、 嗯， 即係都好過你就咁放喺度咯。 好啦，調翻轉頭啦，咁、嗯、呢個就係話天氣凍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即刻令到自己暖啊？做一個動作就捽耳仔啦。好啦，調翻轉頭，當天氣熱嘅時候，你又點樣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令到你即刻覺得涼快啊？ 除衫， 熱到真係 除衫啦。 係啊。 咁但係除衫，譬如你再去到夏天嘅時分，三十幾度， 係除曬啦，已經 除曬啦，你都會覺得要飆汗嘅。 係。 但係點樣有一種涼快感覺啊？ 坐喺度乜都冇做。 即冥想， 心静自然， 心静自然凉， 冇错、 嗯。好，咁今次俾个小道具你，即系唔系话好似净话咁样乜都冇啦。今次俾个小道具你，有一把扇， 系， 即系唔系风扇啊，唔系电风扇， 即系泼嗰啲， 泼嗰啲扇，有一把扇俾你，你会泼你身体边个部分，令到你最快感觉到有凉快嘅感觉出嚟啊？ 嗯。正常是不是都是配个头 啊？配个头啦， 因为个头多数流汗是流得最劲的，系、 嗯、 啦。咁、O 咧 ，O 咧，你 颈 泼颈啦， 系 颈位。 如果泼头或者颈，如果从又是从中医角度去讲咧，好容易会斜风入骨， 吓， 即系会着凉喎。 脚板底， 脚板底 得唔得？ 咁你好难话除咗只鞋咁配脚板底啊？ 咁冇理由撥個肚嘅喎，會肚痛嘅喎、 啊，又係入風咁樣。咁有個方法提供嘅，如果你有一把扇或者一啲扇狀嘅物體咁樣啊，咁你喺夏天嘅時候感覺到好熱，咁你想即刻有一個涼快嘅感覺，唔使撥個面，唔使撥條頸。譬如你用右手揸住把扇，攤開你嘅左手，咁然之後向住手心撥過去， 哦， 撥你嘅手心， 係， 咁你就會好快感覺到涼快嘅。 嗯， 調翻轉頭。咁你撥一陣嘅時候，你就調翻轉頭用左手撥線，就攤開你右手嘅掌心，然之後就撥掌心嘅位置。咁你嘅感涼快感覺係會快啲嚟嘅。 哦，竟然係撥手心。 係撥手心，呢、這個就係又係傳統老人家智慧噶嘛，即係撥手心啦，快啲嘅，係涼得快。呢、這個我真係試過係涼得快啲嘅。 哦，咁即是話，即係譬如如果你屋企有風扇啊，或者有冷氣，唔好懟個頭埋去，懟兩隻手，正所謂寒冰掌就係咁解啊。 就係、 是、寒冰掌 就係咁樣。 就系咁样练成嘅， 所以欧弟而家着翻衫未啊？ 着翻啦，已经 着翻啦。啊，你不妨再试下捽多两下耳仔，会唔会即刻飙寒呢？ 好啊，我试下啦，一阵间再转个头话俾你听。 好，唔该晒， 唔该晒啊，欧啊。 诶，顺便提一提，我哋阵间十点半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一个Facebook Live 嘅。 系啊，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啦，同、埋香港电台嘅网页嗰度咧，都系同步直播嘅。 系啦、啊，咁大家睇到今日嘅题目系投诉科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永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不理几多点，记得勤洗手，勤力啲洗手。